跳一单，像你的才艺。

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黑发泛起了霜。牵挂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那眼睛为何失去了光？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·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哦 sunshine 安慰我们的永远不飞，我们的永远不飞。白帆啊白帆，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